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三天本市天气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外出要注意防暑和防晒，勤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午后至傍晚西南部山区有小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再来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气温33到31度。那北京地区呢，在今天还是受到了副高的控制，气温比较高，有一定的光照条件。现在看一下外边，感觉有云层遮挡，但是还是能感受到阳光透过云层洒向我们的大地。但是呢，这样的天气是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4级，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周一的中午，欢迎大家又准时来到了我们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哎，今天呢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因为周准休假啦。不过呢，他这次休假呢也是带着任务哈，这个也是代表我们节目组去出差，去到了非常美丽的贝加尔湖。那在接下来的几天节目当中呢，有可能会适时的传来一些报道啊、采访啊、音频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等他回来之后呢，就会带着第一手的新鲜资讯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个行程当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还有美丽的风景。OK， 那么还是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道道陪伴大家，今天呢，我们还是照例带来资讯加上旅行的环节。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Traveler， 旅行者。其实每个人呢都是旅行者，有一句话说得好，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 那作为一个心智旅行者或者是身体上的旅行者，我们会给自己每一趟行程赋予一个不一样的意义。而且呢，这个旅行的种类也分很多，有的呢可能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有的是蓄谋已久，有的是属于半工半读，像游学或者说是其他的打工旅行之类的。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人去选择。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一种还真的是很少在节目当中提及过，那就是义工旅行。这个是暑期旅游的一种新选择。那么到底义工旅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在一段简短的资讯之后马上带给大家。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看看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哪些新鲜资讯哈。第一条来自国内，首先来看看火炉重庆。这个火炉重庆呢，是七月平均降水量较去年少了70%，哇，那得多热哈。在连续发布了11个高温预警之后，25日晚间，重庆多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哎呀，这是多少人的期盼哈，局地伴有雷电大风。那雨水的到来刚好给山城降降温，要不然真的是太热了。记者也是闲不住，那从重庆市气象局获悉，7月10日以来，重庆气温呈现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偏多，降水量还偏少，气象干旱出现的这个特点啊，短暂的降水之后，预计8月火炉重庆仍然是以高温少雨天气为主。那生活在重庆的朋友们，或者说即将要去重庆玩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好准备啊。那据重庆市气象局中心主任李永华介绍说，7月10日以来，重庆的平均气温都能达到30.7度，那较常年同期的27.6度是偏高的。极端最高气温是42.3度，我的妈呀！那极端最低气温是20.6度，在此期间呢，该市的平均气温35度以上的高温日数都达到了11.5天，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周左右，比去年同期还偏多了3天。所以说呢，这真的是罕见的一个持续高温的天气哈。那重庆七八月份为何会持续出现晴热少雨的天气呢？重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也表示说，今年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系统总体都偏强，在重庆上空控制也是相对稳定的，这个系统控制下气流下沉，轻热少雨，那再加上重庆受地形的影响，散热又不容易，因此哇，全都闷在了里面，所以才会持续的炎热天气。希望这样的炎热天气赶紧去打破吧，不然真的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好了，我们关注完重庆呢，来到了遵义。遵义的红色旅游这近些年来发展的是非常的好。那么今年上半年，遵义红色旅游接待量超过了1800万人次。在上周末举行的第9届遵义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贵州省遵义市发布2018年上半年全市旅游业发展情况通报。今年上半年，遵义市红色旅游接待游客总量是1888.48万人次。哇，真的好的数字啊，同比增长了12.8%。那实现旅游综合收入是142.2亿元，同比增长16.3%。近些年来，这个贵州省的旅游全域旅游都开发的非常非常的棒啊，那真的是为他们点赞。据了解呢，遵义市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文化旅游，已经打造了像遵义会议会址、红色狗坝，还有四渡赤水、娄山关等一批红色旅游的品牌。好，那么再来看第三条资讯。哇，第三条资讯我听起来好亲切，因为就在我的家乡不远的地方，一个叫塔河的地方，它呢是中国百家深呼吸小城，塔河等你来避暑。 近日由塔河县旅游局主办的塔河奇遇，奇是骑行的奇啊，清爽一下线下采风活动正式启动了。本次活动呢，历时5天4晚，通过10名灵感旅行家的亲身体验，还灵感旅行家什么意思呢？借助直播、网媒、短视频平台等自媒体渠道的全方位传播，综合展示出塔河旅游资源的生态性与多样性。现在很开心很欣慰的看到像这个东北地区啊，尤其像黑龙江省的一些林业林区，真的开始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旅游的产业，慢慢的去开发出去，有这个意识。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离这一天我觉得也是越来越近了啊。本次活动呢，是以第三届塔河美城杯森林自行车赛为契机，通过骑行的运动方式展示出了生态之都塔河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为了构建现代化的塔河运动休闲小城，活动将自行车赛、特色美食还有自然风景区与鄂伦春民族文化等元素相结合，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10位乐途灵感旅行家深入走进塔河各地，在原始森林中寻觅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在生态氧吧中寻觅健康生活与生态康养。同时旅行家在活动过程中产出的精美图文，从不同角度展现出大美塔河的魅力所在。那塔河到底是在哪儿呢？塔河作为大兴安岭的中心腹地，拥有着丰富的原始森林资源，这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是天然的生态氧吧，又被誉为中国最北的花园。这里坚持美景供人欣赏，美食贵在分享的共享理念，来到塔河你就可以一同感受其原始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思想了。好，那么说完了3条国内的，那来是关注2条国外哈，这个加州死谷打引号的死谷创最热记录，最高气温可以达到 52.7 度。诶，这个上周末我们刚刚分享完这死亡谷哈，那来看一下，美国西南部多地上周刷新了高温记录，加利福尼亚州死谷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 52.7 度的高温，打破了这一地区1916年同一天52摄氏度的最高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通报说，上周破高温记录的地区除了死谷之外，还有加州、瑟莫尔和棕榈泉，后两地的最高气温分别是50和49.4摄氏度。那当地的媒体呢援引预报员的报道说，像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市可以达到46度，也是与2014年记录持平。反正呢就是在加州现在很多地方都是一个热浪滚滚的天气哈。在这个相关的官员以及部门也提醒了，说如此高温下几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就真的可能使人发生严重的脱水、热痉挛和中暑，老人和儿童不宜待在没有空调的室内或者是车内，真的那个会非常的闷。热浪将持续至本周晚些的时候，那像亚利桑那州和加州、犹他州以及内华达州部分地区因而保持高温预警的状态啊。另外呢，像美国国家气象局分局也都通报了，说西南部大部分地区未来几天仍然是持续炎热。其实我觉得像这个持续高温的状态也不光是某一个地方哈，好像是全球很多的地区都会遭到热浪的袭击，所以希望正在感受热浪炙烤的人们真的能够减少一些户外作业哈。如果一定要进行户外作业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好时间段，并且不要长时间的暴晒在这样的阳光和热浪当中。好了，那么关注完这一条之后呢，下一条还是跟热有关，好像最近热成了整个7月和8月的主题。不惧热浪，第61届世界圣诞老人大会在丹麦登场啦！哎，丹麦有圣诞老人村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是法国的一个欧洲时报的报道，来自全球各地的125位圣诞老人穿上一身厚重的行头，我的天哪！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他们是怎么忍受？一个欧洲时报的报道，来自全球各地的125位圣诞老人穿上一身厚重的行头，我的天哪！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他们是怎么忍受这样的热浪的？一嘴的胡须，于当地时间上周五抵达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参加属于自己的年度盛会。这个盛会就是第61届世界圣诞老人大会，上周五在哥本哈根登场，包括从日本、美国远道而来的许多代表搭船出海，给前去戏水的当地群众带来许多的乐趣哈。这个援引某媒体的报道称，来自15国的125位圣诞老人 一起去探讨专业问题，这打引号的。然后呢，为期三天的活动安排圣诞老人游行前往象征着丹麦的小美人鱼雕像，并参加圣诞老人世界锦标赛障碍赛。我的天哪，好丰富多彩的活动。今年第六度与会的67岁苏格兰代表汤姆表示说，我们圣诞老人通常都是独立工作的，但是呢，这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个相处融洽的大家庭，就简单理解来说，就是他们的这个团建、企业年会之类的哈。好了，那反正是非常的有意思，通过交流呢，别人的文化对你产生影响，反之亦然，这太有趣了。举个例子来说，许多圣诞老人装现在都已经，是不是灰色的传统样式，变得更加美，也是更加的，怎么说呢，种类丰富哈。某种程度的上来说，虽然也挺可惜的，但是也是看到了变化。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资讯就为大家播报完毕了。基本上这个主题就一个字，热。但是呢，在热的前提下，会有不同的多种多样的活动在世界各地去展现。好了，那么我们播报完资讯之后呢，马上开启今天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门类旅游，那就是义工旅游。那我们在这个说之前呢，还是先来看看听众们是如何互动的哈。炸毛的小懂事儿，他说，哎呀，跟朋友约了下次放假要去旅游，但是呢，我大晚上看着义工旅游很起劲儿啊，住一个月感觉很酷很好玩，去当一个月的义工，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那还有御前带刀侍卫福尔康康说，哇，真的是好吃到爆，这是他的义工旅行的途中吃到的，第一次吃醉虾，第一次吃带屎的肠，希望现在在听节目的你没有吃饭啊。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烤面筋，有没有想起网络上那个网红面筋哥？烤面筋的滋味，你是不是想尝一尝呢？反正就是这是一个吃货的自白，这个跟义工没有什么关系哈，但是呢，好吃就够了。好，还有这个穿裙子跑步的少女，我的 QQ 空间和朋友圈要么旅游要么做义工，而且变得好好看，我仿佛是一条咸鱼，怎么办？咸鱼就要翻身啊，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义工旅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些资讯哈，看看供你选择。小天后烤鸭包说，妈妈要换手机，换成我原来用的，然后呢，今天把那个小手机相册整理到电脑上，发现两年前居然去过很多地方旅行，还有做义工，这些照片真的感觉很微妙哈。那时候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多快乐，可是现在看来我真的好开心啊。好吧，其实做义工呢真的是一件特别开心和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边做义工边旅游，那就更是一件双重快乐的事情了。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世界各地你能够去的，可能有一些特定的目的地，它是比较容易让你进行义工旅行。那今天我们筛选了五个目的地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马上开始今天的我们的义工旅行大攻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那么义工旅行，我们现在正式拉开它的大篇章。它其实呢，就是自愿免费加入某种团体，在旅游的同时完成某项活动，帮助某个对象等等。所以呢，在享受旅行的同时，你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的旅行方式在国内是一种很新鲜的概念，但是在国外其实呢，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旅行方式了。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的义工旅游项目，这些项目根据当地的人文环境特色，结合旅游和义工活动，让年轻人更能沉浸到一种文化之中。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在世界各地有哪些不同的义工项目可以让大家体验呢，去见识旅行的另一种可能。首先我们就来到 坦桑尼亚阿鲁沙义工旅行。我们现在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呢，也是这个前一段时间上映的《黑豹》电影的主题曲，演唱者呢是盆栽哥 The Weeknd， 也是非常具有非洲的那种草原风情。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阿鲁沙，它是位于坦桑尼亚的东北部，距离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有90公里。那大自然的馈赠在这里真的显示的是淋漓尽致，辽阔无际的草原，高耸云间的山峰，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的生活。如果你是野生动物发烧友，阿鲁沙绝对是你的天堂。这里有阿鲁沙公园，还有梅鲁山、曼雅拉湖国家公园、乞力马扎罗山国家公园和恩格罗自然保护区。成群的长颈鹿、河马、羚羊、斑马、大象、野牛和瞪羚足够让你目瞪口呆。好，那么这个阿鲁沙呢，它的自然景观我们无需多言啊，因为去过坦桑尼亚或者说分享过了解过非洲的朋友都知道，这样的阿鲁沙国家公园和乞力马扎罗山这个非洲第一高峰到底意味着什么。而且通过各种旅行当中的图片还有这个攻略，我们也能略知一二啊，真的景色是超乎寻常的野性美。但是呢，很多人说对这个义工旅行感兴趣，那么阿鲁沙到底是什么样的义工旅行呢？有一个阿鲁沙 A 类学校教学，哎，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好，这个学校教学呢，时间是至少2周。它需要你做什么？是参与者呢会被安排到当地的学前班或者小学进行教学类的活动，教学内容包括英文和数学等等。那注意是6月和12月，这个学校是放假的，参与者会被调剂到孤儿院去参加项目。那项目有语言要求，如果要是想去这个阿鲁沙进行义工旅行的话，那你需要提供英文6级、雅思6分以上、托福80分以上、在英制学校就读或留学3个月以上的证明。这还真不是说谁想去就能去的啊，看来还是有一些条件的要求。不过呢，大家如果要真的是对这种义工旅行感兴趣，不妨我们可以增加一下自己的知识储备，或者说哎，以前可能没有去考，那么现在可以把这些都考一考啊。应该是这些可能是不是都要满足，还是说真的是只要满足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去详细的再去仔细查一下哈。那刚才说的是学校教学的项目，接下来呢就是阿鲁沙 A 类孤儿院项目，这也是至少2周。那参与者需要给孩子们上课，上课的内容包括绘画、听歌、折纸、英文和数学。孩子们年龄从几个月到十几岁都不等，大部分孩子都为幼儿园以及学前班的年龄，参与者需要照顾孩子们的起居以及陪伴孩子们玩耍。这是阿鲁沙的孤儿院以及学校教学的项目哈。要求呢，门槛刚才都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其实我觉得义工旅行呢，这虽然说是一种很新鲜的旅行方式，但如果你接受了这种设定之后，可能更加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喜好。这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行为哈，同时呢也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比如说敦促自己去努力学习，先把英语这一关过了，然后去到那儿之后也许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收获。除了刚才说的阿鲁沙国家公园之外，其实如果你要是去到坦桑尼亚的话，那么有很多不得不去的地方和感受的这样的景色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其实除了刚才的这个阿鲁沙，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或者说一提到坦桑尼亚它必须是很出名的一个地方之外，其实呢还有2个地方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哈。还有一个是桑吉巴尔，其实桑吉巴尔呢大家也是对它 非常的熟悉，位于东非坦桑尼亚东部一个岛上的印度洋沿海城市。岛上呢融汇着非洲传统黑人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印度文化。那桑吉巴尔在阿拉伯语当中的意思是黑人海岸，中国宋代典籍当中称桑吉巴尔为曾巴国。那由于盛产丁香，桑吉巴尔被誉为全世界最香的岛屿。那丁香出口收入占了桑吉巴尔外汇收入的80%，环绕桑岛的是印度洋罕见的绿松石色，那东海岸以日出来盛名，像一颗璀璨的宝石一样镶在印度洋宁静的水面上。所以说呢，其实坦桑尼亚并不是一个真的那么全部都是旷野和草原的国家，在它的另一端，你像桑吉巴尔就给人这种恬静和怎么说，就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感觉哈。这个地方代表的就是那一半海水，那所以说来到坦桑尼亚，桑吉巴尔也是要去感受一下的。最佳季节，桑吉巴尔的气候非常的湿热，但是呢，海洋的调节使它气候是和煦宜人的。这里气温不高，变化幅度也不大。那七月的平均气温是23度，一月平均气温28度，简直是太舒服了，好吗？桑吉巴尔岛年降水量400到2000毫米，奔巴岛年降水量多达2000毫米。那所以如果你要是不想那么的干旱炎热，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建议游玩是3天哈，给桑吉巴尔留下3天的时间。那除了桑吉巴尔呢，还有就是塞伦盖蒂了。塞伦盖蒂位于东非列谷南部，坦桑尼亚共和国北部马拉阿鲁沙西尼安加西尼安加三区的境内广阔草原上，面积15000平方公里。这里真的是野生动物的天堂，栖息着世界上种类最多、数量最庞大的野生动物群，就基本上是把动物世界3D版搬到了你的眼前。在动画片《马达加斯加2》当中，四大主角狮子、斑马、河马和长颈鹿，哇，那真的是现实版奔跑在辽阔的非洲大草原上。你可以在非洲赤道一带一睹他们的尊荣，这就是塞伦盖蒂大草原。它当然就是自然保护区了。坦桑尼亚呢是在非洲大陆东部的边缘，面朝印度洋，那所以它的日照还是非常充沛的。那虽然说呢，在这儿阳光格外关注了他们一下，但是气温并没有很高。由于受到海洋气候的影响，非洲大陆和煦的阳光与印度洋的清新海风形成了绝配，所以如果你走进塞伦盖蒂的话，基本上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的。建议在塞伦盖蒂可以游玩2天。好，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先介绍的一个阿鲁沙的义工旅行哈，顺便介绍了一下坦桑尼亚其他可以去感受的地方。如果你在义工旅行的途中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间，也可以去慢慢的感受。接下来下半段呢，我们还会带出很多不一样的义工旅行目的地以及他们的旅行方式，还有旅行的一些不可错过的景点。那稍后我们再和盘托出，大家先抱有一个期待吧，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午后至傍晚西南部山区有小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是33到31度。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各位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哪儿爽就去哪儿，旅行午间道。欢迎继续收听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这首温暖的又带着一种洒脱的歌曲又响起来了， Traveler。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带大家去义工旅行。刚刚呢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阿鲁沙，在坦桑尼亚哈，阿鲁沙国家公园，当然呢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附近，反正风景是如画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去义工的话呢，是去教学，这个教学呢还是有一定门槛和要求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再继续说一说其他地方还有哪些义工旅行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拉希迪耶，知道这是在哪里吗？好，那么拉希迪耶我们来继续说啊，它呢其实是在摩洛哥。拉希迪耶 A 类英文教学项目也是至少要有2周的时间。这个英文教学项目最短为2周，第一天第二天主要是 摩洛哥国家文化介绍、城市观光、逛当地集市、游览沙漠绿洲、麦斯基。我的天哪，这个行程我简直太向往了，我也想去熟悉城市环境并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周三开始呢，就是义工项目介绍了，熟悉项目地，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在当地助教的帮助下进行分组和分发教学材料，之后根据教学对象的英文水平准备授课内容，正式开始教学。这个教学内容呢，跟我们之前上跟我们上学时候学的英语差不多啊，这个流程主要是英语语法、听力、阅读、写作和口语，鼓励创造性教学。每天的课程结束之后呢，希望可以记录课程进度，总结并在当天准备第二天的教学内容。在教学对象年龄较小的情况下，也需要陪孩子做游戏、折纸、画墙绘等等活动。其实这么想想的话也不轻松哈。这是在摩洛哥的拉希迪耶。我在想，其实就刚才我们说的那几项，像城市观光、逛当地集市、游览沙漠绿洲，这些就已经是把摩洛哥很多精髓都已经涵盖在里面了。因为摩洛哥呢，如果要是说去制定一个行程的话，正好可以把几个像马拉喀什啊、卡萨布兰卡，还有像这个舍夫沙万、菲斯等等串在一起，形成一个环线，然后把主要的景点都玩一遍。我觉得摩洛哥真的是一个怎么说，虽然说去过的人呢可能多多少少会被他坑，但是还是就是瑕不掩瑜，影响不了他吸引人的那般美丽和神秘。其实来到摩洛哥，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几个不得不去的地方。那之前也是有很多的嘉宾朋友来分享过摩洛哥，那这个像这个像不是不是嘉宾哈，就是像我们很多去过摩洛哥的旅行者，他们的感觉还有他们去到的一些城市也都不一样。但是给我的感觉呢，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蓝色小城。那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可能都会对它没有抵抗力。走进舍夫沙万，舍夫沙万如果要是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安静神秘的舍夫沙万。沿着街道上的拱形土墙门，踏着不规则的鹅卵石路面，感受铺天盖地的蓝。看看他这个形容词用的是铺天盖地的蓝，令人窒息的蓝。舍夫沙万到底是有多么的迷人呢？我们用几句话便知一二。迷人的舍夫沙万呢，是位于里夫山宽阔的山谷之中，一直都是各国游客青睐的旅游胜地。无论是你在照片上还是从视频上，那个蓝真的入眼之后，你仿佛好像这个失去了视觉的一部分，眼里只有这个蓝色，其他颜色你已经看不见了。清爽的空气，井井有条的阿拉伯城市，和一辈子也抽不完的一些当地的物品哈，可以让人觉得还不错。在这个富有魅力的阿拉伯城市当中，主广场是鹅卵石铺就的一个哈马广场。那广场上引人注目的是红色围墙的城堡和著名的大清真寺。城堡的内部有一个安静的园林式的民俗博物馆。当然想去到舍夫沙万呢，也是有最佳时节的哈，四月到九月为最佳。这段时间天气凉爽，花果飘香。虽然这个攻略建议是游玩一天，但我觉得因人而异吧。如果你要是特别喜欢的话，我觉得两天也是可以的。这个地方绝对是网红拍照打卡的这么一个集中地哈。当然如果你想拍出好看的照片，这个地方绝对不用错过。说完了舍夫沙万，来推荐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就是瓦尔扎扎特。之前也有朋友分享过，那瓦尔扎扎特其实是非洲北部国家摩洛哥的一个城市，它也是沙漠边缘的一个城市，那由苏斯马塞德拉大区负责去管辖，它是位于阿特拉斯山脉以南。如果你想去到这个瓦尔扎扎特呢，是四季都是可以的哈，因为摩洛哥属于非洲西北部的亚热带地区，夏季干燥炎热，冬季温和潮湿。但是北部沿海呢受地中海影响，基本都是地中海式气候，四季比较温和。而西部和西北部呢，沿海受到大西洋影响，四季潮湿。南部则是靠近撒哈拉沙漠，四季都是炎热的。 说完了瓦尔扎扎特这个沙漠当中的城市，那这基本上放眼望去就是漫天的黄沙。接下来我们要走进菲斯。菲斯是摩洛哥最老的皇城，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是摩洛哥的第三大城市，也是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摩洛哥最老的皇城，它与巴基斯坦拉合尔、意大利佛罗伦萨、西班牙克罗多巴、法国斯特拉斯堡等12个古老城市都是友好城市。这只是菲斯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其实走进菲斯它也是土黄色的，因为很多这样古老的建筑还有一些历史的遗迹，它都是以黄色为底，在上面呢以不同的颜色去雕刻或者说画上花纹，很有一种异域的风情和一种古老的这种风韵。然后呢走进菲斯，基本上你就可以这种感觉扑面而来，仿佛自己好像啊穿越到了当时的那个年代。虽然说它的色彩也很丰富，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的鲜艳，所以它呢也是一个就是老城该有的样子。喜欢菲斯的朋友去到这儿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就是说喜欢这种非常古老的感觉的，到这儿我估计你就不想走了。菲斯呢建议游玩的时间也是一天。那还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这首歌所唱到的这个地方卡萨布兰卡，因为它太出名了，所以今天就不做特殊的推荐，我们就在这首歌当中感受卡萨布兰卡的魅力。 I guess our love story will never be seen on a big white silver screen, but it hurt just as bad when I had to watch you go 旋律过后呢，我们继续换一个义工旅行的目的地啊，刷的一下来到了遥远的秘鲁。秘鲁呢也是有这个义工旅行的这样一种方式的哈。那么去到秘鲁的旅行到底要需要做什么呢？库斯科 A 类也是学校教学，这时间呢都是两周起啊。这志愿者会被安排在不同的小学或者初中去教课，教课内容包括英语和体育，那英文教学的内容还是像这个语法呀、听力、阅读、写作等等。体育的教学主要就是足球、篮球、乒乓球等等。那每个班级大概有30个学生左右，上课时间是8点到下午的1点半，然后就没有了吗？志愿者需要用西班牙语去教学哦，所以这个就比较怎么说，要求就比较严格了，你既要去学就是会西班牙语，又要会英语，所以呢学小语种的或者说双重语种的朋友可以考虑到秘鲁去试一试啊。还有呢就是库斯科有一个 A 类幼儿园的项目也是一样的，会就是被安排在西班牙政府幼儿园进行义工项目，每个班都有20到25个儿童，年龄都在4-5岁左右，每天上课时间是8点半到12点半，4个小时，项目内容可包括游戏、绘画、唱歌。其实这个教学时间还是比较短的，那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玩了。如果你可以去到秘鲁的话，那可玩的也是很多的哈。印加帝国的首都就是还有这种玛雅文明保持一种神秘的色彩。库斯科呢就是秘鲁南部最著名的古城了，库斯科是在海拔3410米的安第斯山高原盆地，秘鲁人称其为安第斯山 冠上的明珠和古印加文化的摇篮。当然呢，它也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城中精美的古印加文明痕迹比比皆是，比如说太阳庙遗址等等，还有像秘鲁的马丘比丘这些，如果你去到那儿，那这些都不是梦了。好，那么除了这个库斯科的 A 类教学之外，也有 B 类哈，就是义工项目以及西班牙语学习的课程，这些也都包含在内。好了，那么说完了库斯科，这个可能离我们稍微有一点远哈，接下来这个还真的是一个热门旅行目的地，并且也很容易去到，它就是巴厘岛。巴厘岛义工旅行，其实说到巴厘岛，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当然是27摄氏度的阳光，金色的海滩，像情人眼泪一般碧蓝的海水，以及海风吹拂下缓缓的温度。巴厘岛的魅力不止于此，这里呢有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脸，有当地岛民淳朴热情的招待，有乌布街头蜡染布艺和民俗舞蹈，有蓝梦岛触手可及的星空，有海神庙里虔诚的祈祷，这里有千年古寺，有水梯稻田，有火山日出，有黄金海岸，总之真的是太美了。好，那么巴厘岛还是说完了景色之后呢，大家先沉浸在这里面可能是不能自拔，但是呢还是要拎出来来说一说哈，这毕竟是义工旅行嘛。巴厘岛是 B 类的文化周，这一周就可以了，就是一周起。与以往的旅游不同，你会亲自走进当地居民的生活，包含像印尼语、巴厘岛语这些体验课，还有梯田游览、巴厘岛传统舞蹈学习及表演、圣泉寺游览、祈祷所用花篮制作、学做巴厘美食、 BBQ party、 巴厘岛绘画等活动。我怎么听起来好像并不是去做义工，而是去体验呢？这个简直也太爽了吧。巴厘岛真的是非常的闲适哈，我还没有去过巴厘岛，但是很向往，无论是当地的这个蓝梦岛，还是各种各样的像金巴兰海滩等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或者说大家真的很多人去体验过想一去再去的地方和那些迷人的场景，我都是想去体验一番哈。有一首歌其实跟巴厘岛还真的是有密切的关系，那这首歌因为它的名字呢叫做巴厘时间，就是巴厘岛的这个巴厘，那在巴厘岛一切都会慢下来，让我们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也暂时想象一下沉浸在巴厘岛的海风里那一番醉人的场景。 到上班少睡觉，你电脑渐渐少，吃个饭十分钟可掉，听不到心就跳，怎样听一张最廉价的机票，到一座满灵魂的小岛，治疗烦恼不伤害到，多么美好，我想要飞到那边，给我巴黎时间，耶、时间不是时间， 巴黎时间这首歌演唱者叫做胡林哈。说到义工旅行，刚才说完了巴厘岛，接下来这个地方呢也离我们不远，并且近年来也成为一个热门的旅行目的地，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去到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越南。那越南除了像我们熟知的美奈、芽庄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城市可以给我们观光，并且进行义工旅行。义工旅行的项目呢，其实在越南来说就是胡志明市。这座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城市还有一个更为大家所熟知的名字，就是西贡。在越南众多喧闹的城市之中，它依然保留着越南独有的浪漫情怀，悠然自得。 可以在路边的这个小摊上喝个咖啡。哎，我觉得虽然说并不像在法国花神咖啡馆那样高大上，或者说体验着左岸的浪漫，极致浪漫的风情，可是呢你在胡志明市喝着越南咖啡，哎，这种感觉确实别有一番风味，因为毕竟是东方小巴黎嘛，是不是？这里呢曾经是法属的殖民地，所以多多少少会带有一些法式的风情。法国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却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法国情调，可以品尝纯正的法式面包，可以欣赏极具艺术的法式建筑，还可以沐浴穿过法式梧桐的阳光。来到胡志明市呢，当然就是要进行中文教学的义工活动啊，在当地免费教育语言中心教导当地贫困的孩子们中文。那志愿者需要帮助学生们增强中文阅读、词汇、发音和口语能力。这个项目需要志愿者有一定的英文水平。哎，我觉得这个好像还好申请一些哈。当然呢，还是要需要提供英文的成绩证明。英语六级500分以上，或雅思六分，或托福80分以上，或在英制学校就读或留学3个月以上。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5个可以义工旅行的目的地。真的在全球各个大洲、各个地方，非洲的、南美洲的，还有我们的亚洲哈，等等吧。那其实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去旅行，每一个人每一次旅行都会有一个动机。也许呢我们并不是每一趟旅行回来都会深究，比如说哎呀这趟旅行到底我收获了多少啊，或者说这个我到底这个旅行的意义在哪里。但是其实每一趟旅行都有它自己的意义所在哈。即便我们不用刻意去探究，但是呢总有那么一瞬间，或者说一个场景，或者是相遇当中一个眼神，一个陌生的微笑，一个温暖的来自当地人的拥抱或者是帮助，都会让你记忆非常的深刻。有时候这个旅行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给它下一个概念，而是它会让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才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真正的来自灵魂的升华。旅行的意义就在于此。可能我们走过多少的目的地都是一个数量的累积，但是真正在这些目的地当中你收获了什么，你的内心有过多少抵挡，这些才是从中提炼出来的它的价值。今天的这个义工旅行呢，希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哈，这也是一种旅行的方式，并且它也将给你赋予不同的人生的意义。好了，最后呢在陈绮贞优美的歌声当中结束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道道，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爱的原因，你累积了许多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的学名是树麻雀，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麻雀。我们应该是人类最常见的鸟类了，分布广，数量多。栖息地海拔高度300到2500米，在西藏地区甚至可达4500米。 树麻雀的两翅与身体相比较相对短小，所以不能远飞，往往只能短距离间活动。飞行时速度每秒钟不超过8到10米，高度一般在10到20米，而且飞行不能持续到4分钟。 麻雀找食时很机警，如地上撒有粮食，总是先向四周巡视后觉得安全，或见几只在吃食，更多的鸟才敢飞去。而任何一个突然的声响都会毫不例外地被全部惊飞。麻雀在屋檐洞穴或瓦片下的缝隙里过夜，也有在房舍或村旁附近的岩穴、土洞或树上过夜和休息的。 麻雀性格活泼，频繁地在地上奔跑，并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特别是在极大群时，百米以内都可以听到。麻雀这种活泼的性格自古以来也受到了文人的关注。 清代李调元一次去江西主考，工毕回京时，州官在十里长亭设宴为他送行，席间州官受主子们的邀请站起来说道：主考大人才高盖世，师追李杜，今日请即席赋诗一首以壮行色如何？李调元请州官命题，这时候正好有麻雀在屋檐间跳叫，州官便指着说道：请咏麻雀。李调元略一思索，便慢慢念出第一句：一窝一窝又一窝。众人一听无不掩口，李调元又慢慢念：五窝六窝七八窝。有人再也忍不住了，笑着问：主考大人，你这也是诗吗？李调元毫不理睬，接着吟道：石尽黄王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这两句一出，众人无不惊讶，都觉得有异风突起，起死回生之妙，同时也觉得辛辣，个个都很难堪。最后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一窝一窝的麻雀把皇上家的粮食都吃完了，凤凰非常少，留下的都是你们这样平凡的麻雀。 麻雀食性比较杂，谷粒、草籽、种子、果实都喜爱吃，也因为这样曾经一度把麻雀和苍蝇、蚊子、老鼠称为四害，号召全国人民予以消灭。这可是冤枉麻雀了。在秋季谷物收获期间，麻雀的确会成群飞到农田啄食谷物，给农业收成带来很大影响。但是在夏季还会吃昆虫，特别是雏鸟，几乎全都是以昆虫为食，这也是对人类有益的。 这些年已经给麻雀家族较为公正的评价，特别是从生态平衡角度，不少地方也在保证麻雀的种群数量。最近大兴区正在建设永兴河湿地公园，过去这里是一池臭水，人类走过去都要捂鼻子，鸟儿就更不喜欢了。但现在大变样，过去一个劲儿吐污水的管子不见了，55万平方米的湿地公园建起来了，这里成为了一个多样的生物栖息天堂，有滨河滩地、都市果园、林下花园，还有水泡湿地。8月底，永兴河湿地公园就将开放，我们麻雀家族在这里等着你们来。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高考40年，祖孙大不同。 闺女儿，紧张吗？ 老爷，今天出分，我当然紧张啊。您想想，您上了北师大，我妈上了中国政法，我要是考不上好大学，哎呦，多丢人呐。 77年恢复高考，当时啊是冬天考试，哎呦，给我冻得手都僵硬了。 哎，知道，考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国家分配工作，不知道听您说了多少遍了。下边您是不是该说我妈99年高考赶上了大学扩招的头一年吧？ 啊，在郊区远，八达岭高速刚修好没2年。 老爷，现在八达岭高速都改叫京藏高速了，哎，有网了，哎，你帮我查查嘛，我可不敢看。 嗯，